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是屬於大家的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大聲台還聲於民 You belong to me 我认为今次只是民主政制的一个中途站我们基本上是根据现行的协议框架去行事联网那里可能因为历史性的分界都是不是很适合那些要做一些比较大的测试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黃德全哇誰做啊各個不有空阿哥來啊正神我們這個是很流動性大打游擊鄉村包圍城市所以才可以做到人家商台一個月開支夠頂我們一年又多 無主席信徒來的大班一說農村包圍城市不是農村包圍城市是革命時期的東西吃大鍋飯就拿到政權之後我們現在兩樣都在做不是吧我們吃大鍋飯我們不是吃大鍋飯我們是多倫多得的今天有一宗意外這宗意外都挺恐怖的我就不駕車了你們兩個駕車了就在西九龍走廊 就有一架24噸的重型貨車走過那裡突然間說燉了一東西然後有個輪子好像是個前輪來的我不知道它爆胎還是什麼左前輪報道左前輪就飛了到天橋底下爆胎不會飛輪的根據爆胎就爆胎爆胎就飛輪的爆胎跟著又洗到旁邊然後慢洗然後有輪子就飛了出來根據報道如果這樣的話就不會這樣搞到 有七個人受傷又三個重傷你洗了一遍的輪子飛出來是跌出來的有幾個可能性一就是飛了輪子出來二就爆胎繼續走繼續走斷了那個心裡面 有些斷了 整個輪子飛出來連盒飛出去現在看看它是 哪個情形我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可以說這輛車很大的你看看泥頭車來的駕駛室旁邊也是很害怕的有一件事可以說香港這些商用車重型車的保養是很差的 我不是很明白一件事他說螺絲鬆了令到車飛斷照計如果螺絲鬆因為設計是倒牙的一路走就收緊螺絲一路走一路收緊這個安全的設施除非斷了你連螺絲都斷了就脫掉了你爛了啤鈴就脫掉了但問題香港現在帶出的問題就是香港交通安全的問題 其實香港保養問題有些商用車有些大型車很害怕的賺成車在外國你去到美國加拿大歐洲日本尤其是所有商用車立立令的人家的司機當那些車如豬如寶當家企業你的日本就看到的那些車全部的輪子全部蓋著電道那些的士司機戴貨車全部是很乾淨一塵不染的私家車但美國加拿大的車一樣都是很乾淨你看到別人的車那些車 貨櫃車乾淨企理這叫敬業咬業第一第二當然我也要幫勞工我和浩憐敏這也是待遇問題工作時間問題你做那麼長時間待遇又不是好的我哪有空抹車第二件事哪有心機抹呢亦都沒有培訓司機只是考個車牌你讓他駕駛 但你說在外國你好像飛機師你要臨開車前要檢查整輛車因為是穿州過省的每樣東西做好準備功夫安全最重要現在香港就很忽視這件事我們經常笑大陸現在我們上到大陸去到酒店啊 你看到外面是金玉其外的間間都裝潢好漂亮進到裡面就很差就是保養問題在這個建築物的保養 香港尚算OK， 除了私人舊樓、住宅也有問題，公屋保養也有問題。但其實我們香港在這方面，在保養方面，看看什麼，你看看如果一些五星級的酒店、豪宅、A級寫字樓就保養到國際標準，但你一路越落一級就越差，每況愈下。 住宅也是，你去到大型屋邨，然後舊屋邨，然後到公屋，然後到唐樓，越落就越差，這些就去到第三世界水平，難聽說。車也是的，我其實經常都很擔心，你見到大，我們尤其是去將軍澳那七個月，真的每天都害怕的。那些大的垃圾車。 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國際大都會，但在保養方面，安全意識、保養意識是比較低的。作為一個資深的駕駛人士，我都不懂得維修車，是不是需要？在美國、加拿大，你要駕駛車，每個人都對車有普通的常識，第一最重要，你問一下很多現在駕駛人，究竟懂不懂換胎已經 我想很多都不懂，手忙腳亂，有錢我在這裏爆胎都是陳哥，那你要找人幫忙，車電池死了，懂不懂搭過江龍？過江龍懂不懂？不懂啊，給50元的士司機，50元現在很貴，你現在降價了，問題就是你要對車有認識，譬如車突然在因為它走車，川州過山 他那輛車突然死火，對車有認識，很危險，如果是這樣，會凍死的，尤其是零下幾十度，在公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會凍死的，很多這些東西大家對車的重要性。 以前好一點，我記得我們以前的前輩讀書的時候，老師經常在學校的校園裏面抄一輛車來這樣弄，是這樣弄的，他們是白車的，不是，香港是真的不同，美國是一個叫公路國家，他們靠交通運輸，你知道公共交通不發達，主要就是靠自己駕駛的，川州過省，所以他對於汽車的認識、性能的認識，壞了怎樣維修保養，一定是比香港好的。 香港很多是weekend driver，你想想香港每日有幾百萬人坐地鐵，亦有過百萬人，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坐公共交通工具，300多萬地鐵，我說在公路，道路使用者一定超過200萬，都很繁忙，但我們不照顧到汽車的交通安全，這是忽略了的，我們現在在電話旁邊，還在找人。 在找人，找人，香港條友，那個人叫什麼？李耀培，等一下，我們其實香港太交通大繁忙，我作為交通道路使用者，每次見到一些老爺車在公路上關掉了，一定令到全部香港的大車塞車，一輛車，他都不會，很快解決的，我正話去公展會來，回來兩笪地方撞車。 一旦就在公展會那裡，即是柏林酒店對出撞車，又塞了，接著去到中環，在天橋上有貨車死火，又塞到去銅鑼灣，很厲害，就是這樣，沒有關低一點點，開慢一點點已經塞了香港。 香港就是這樣的地方，不要說這件事了，不過這幾天一不離二，二不離三，交通意外一二三，你說有個瘋佬駕著車百四米和警察追了一個小時，這幾天全部交通頭條，明天這個一定是頭條。另外還有，今天其實我們仍然最關心都是奶粉，奶粉我不關心，奶粉什麼？雞 當然是禽流感，到現在為止你這個高永文還是以我，這件事他清測試是怎樣，是寫信的，寫了封信，很奇怪，真是叫你做寫信佬嗎，大哥告訴你幾百萬一年給你做寫信佬，為什麼不是拉大隊上去，不是逼供啊， 你起碼了解情況， 現在我們電話旁邊找到香港汽車會的委員羅少鵬， 羅先生你好。 是你好梁先生我想問今天那三位主持有吳志森有大班也有黃德全我想請教一下今天在西九龍走廊在天橋上大角咀的天橋上貨車的轆子飛下來有幾種說法一種說法是說他爆胎他洗在一邊突然間那個轆子飛了下去天橋底 有一種說法就是說他螺絲鬆了走一走就飛到天橋底結果造成7人受傷3人重傷以往你記憶裡面有沒有發生過類似的意外以及這些意外的原因可能在哪裡呢我相信脫下的原因真的很多種情況都會出現的你上述說的譬如因為零件的損耗或者是突發性的有些東西突然間弄到某一類東西而會產生了這個效果其實真的任何一宗的意外都會有很多種理由的可能它的胎老化或者是它的安裝或者有些突發損耗了你知道胎呢 和螺絲所有的組合你天天在街上走任何東西都可能會導致這件事或者保養維修老羅其實最重要就是保養車保養得好自然會減少意外的發生沒錯但為什麼這是業界用車這是泥頭車24噸 沒錯所以為什麼商用車和私家車有個分別呢私家車每年才需要驗的而商用車為什麼要每一年都需要驗呢就是正正因為它第一商用車就是天天在走的它那個行駛的損耗會比較高所以嚴格的檢查維修保養運輸署是有把關的還有一件事你就放心因為現在來講香港所有的 註冊維修技工有過萬個必須要拿牌就是跟進他做得不好的時候都有得他跟進現在就是不放心了先生一輛車你說經過每一年都要檢驗的話商用車說究竟這輛車何時之前驗呢你說可以放心有專業人士就是輪子都可以飛出來一年驗一次 什麼情況有很多種情況都是每個人都要我想說的保養是日常的保養你說的那個就是檢查政府就有監察的我們同意的一年驗一次車但最糟糕香港的人驗車我都領教過職業司機的他臨到臨驗車前就趕快拿去車房搞定去借些零件 拆些東西總之搞定接著翌日又去車房拆回來的東西又拆回來大班你說得正正一件事我們是行家所以現在就要註冊維修技工你換完幫他拆回如果突然再出小兒家你就可以追究責任你在哪間東西你有沒有做過整個程序有時工程的東西很難檢查的譬如像你這樣說脫漏有很多情況出現譬如螺絲 斷了螺絲也有現在說懷疑有沒有上緊也有斷了那個啤鈴也有斷了軸心也有有很多機會的你爆了胎你繼續走工程師底飛機工程師很厲害所以你一說你就明白太多的可能性平時我覺得你們業界應該宣傳一件事平時司機不只是做駕駛車那麼簡單 你最重要是要那是搵食工具第一第二件事就是那個市府來的交通安全是很重要的大家做司機要自己保養車或者起碼車如果不行有時真的為了搵食就頂硬上的但安全重要還有一件事更加重要就是你那個保養和維修問題呢 車主和司機都有責任萬一有問題因為保養維修不好而發生事故保險公司未必保障得到你是意外當然沒問題你不是意外反而車主和司機都有責任即是不保的那些可能配不到的要看情況如果是你應該做的事情 很簡單的經常有些人問光頭胎保不保當然不保你眼見到光頭胎你都繼續駕駛這是你車主和司機的責任但有一個問題我們又要知道現實環境如果司機跟車主說喂老闆換了吧換了吧老闆說大哥上個月換完這個月又換我血本無歸你不駕駛吧找另一個吧那怎麼辦 我想為了保障自己老闆賺錢沒辦法自己去換嗎沒理由的你也明白這件事為自己安全其實都可以跟老闆說的你老闆好壞的當然是說好的好的不是多嗎最慘是不是你到時真的搞得不好的保險賠不到的時候你就賠了 車主就一樣要揹司機老老實實沒有錢車主最少有一輛車都有財產在司機打份工我追不到我一定追車主我想問一下羅生現在有七個人傷三個人重傷數下來好像打保齡那樣很多人害怕如果真的維修保養查到有問題 第三保那些是怎樣的其實是不是都是會可能有機會有問題會的如果因為一發生這些事故機電工程處運輸處一定會捉車去驗的如果驗到是因為車主或者是車位修保養沒有去定期維修或者是因為 做得不好的話其實他要負責任車主自己賠如果保險公司不肯賠的話車主上身沒錯車主和司機都有責任的未必一定會找司機大部分人可能會找車主那些車主可能心存僥幸十年都不逢一潤所以現在要告訴他們你不要心存僥幸你沒事的話很地地一有事這麼大 你知道傷者他真的有什麼事傷人時追究人命傷亡的數目真的很大現在不知道多嚴重你又害人害物你正常的車就不會這樣飛下來的你維修保養因為他又不是撞到東西你撞到東西那就是意外事件你走走飛出來這個絕對是 是自己的問題是自己的問題老實實你司機駕駛的時候你都有感覺的如果車有什麼不妥當所以正正是這件事經常有些人發生事故迫力不妥力不妥你就走不走車你的輪子有聲比正常走下去覺得有些是變一定是變看看那輪子大家那輪子整半個人那麼大加上那些中間的降水很重的我相信一個人都未必看得起我現在就這樣看那輪子就沒有爆露胎 我沒有爆胎的我們看圖片現在我們看圖片我們看圖片安全駕駛命長久汽車會委員羅少雄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保養現在我同情司機朝不保值辛苦有什麼辦法我想那個現在躺在我們在畫面上看到躺在地上一個兩邊躺在地上一個我想傷得很重 他們都很棒我想動都不動你動都不動會傷得很重那個力說很多噸你不要說重力天橋掉下來你一路動所以這叫做飛來橫禍真是飛來你想避都沒得避你怎會想到禍從天降還有那個位置是很多人的 那是最旺的地方這是大角咀那裡來的其實這個帶出的問題就是香港那個勞苦大眾即是司機基層的工人他們的工業安全不受到保障現在最慘了那個人那個人就是陰公司機被捕看看是不是他換胎是不是他有過失但問題就 香港警察就最厲害,有什麼就拘捕人 擔保才說,未必關這個司機事 拘捕了才查就是這樣拘捕了才查現在就是這樣拘捕了才查你就是一身蟻的而且駕駛車有人受傷死亡就更加小過意不去所以大家職業司機雖然待遇不好但沒辦法這個世界要捱的你都要自己的車 臨開車前下班時說要踢踢踢你就走過圈踢踢踢踢你那些飛機師走過圈真的踢踢踢不是開玩笑的踢踢踢是重要的我們開私家車其實都應該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踢 每天開的東西都不用掛最好的你可能會漏的地上有沒有滴每次入油就應該的不要依賴錶因為現在很多新車如果你不夠油不成全部都是用電腦通知你有時會失靈的會看不到的我們現在要聽個新聞回來再談我認為今次只是民主政制 的一個中途站我們基本上是根據現行的協議框架去行事聯網那裡可能因為歷史性的分界都是不太適合那些要做一些比較大的手術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 吳志森王德全等我來先有個分類廣告要講原來每個節目都講了很厲害給了很多錢祝霎時衝動及Keep On Singing節目主持人顏聯武先生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工作愉快Keep On Singing及霎時衝動精英班同學敬賀 有個精英班原來開了班不知道讀完了不過你叫阿顏聯妹進來自己讀就更好叫他自己錄了他你猜他沒得讀嗎他當然有他的節目但是自己祝自己生日快樂那個會值錢很多我這把聲音隨便讀完就算了你扮陳志雲行不行我昨天還是扮陳志雲我說都不夠說到一句說不夠四個字你就閉嘴我你自己扮吧生氣<笑> 你自己扮到夠了維修保養汽車當然重要了我不知道大家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意見你可以打來1831138但是有兩件事我們覺得跟這個政改有關的就一個新的動向都要值得講的第一件事就是唐英年大班人同學都熟是吧我一定認的他就 這幾天或者這幾個月突然間對於政改的問題很高調 譬如他今天接受NOW訪問 談到政改就說2017你就不要當是終極方案就行了你當中途方案大家就可以一人走一步我們聽聽今天接受NOW訪問怎麼說我們先聽聽今天接受NOW訪問怎麼說 終極方案來的好像立法會選舉過去一樣亦都隨著社會的演變不斷地演變所以我認為今次只是民主政制的一個中途站不是說達民主政制的中途站你問我很簡單不甘寂寞不甘寂寞嗎又要幫忙推銷 他直接是政協常委他是不是有任務在身當然有啦中聯辦叫他出來說現在用一個新的推銷方法唐英年有頭有面有民望高過六百九你要出來說話做什麼於是就這樣沒事的他在推銷中 你不用聽說說話 香港人最重要是是其是非其非你不要因為這個叫唐英年 這個好人來講什麼中途什麼一通過了永世萬劫不復你以後要接受一個有篩選的特首選舉這個就是為什麼傾全力中央政府包括中聯辦總動員 就一定要盡快過了政改方案在今年一定要過了之後香港就解決了政制改革問題了又不用談了有一人一票選特首選了特首出來有mandate又有愛國愛港三百多萬的選民第一次選特首你問我起碼應該投票率有五成以上不止除非人杯葛應該五成以上選舉不會百分之一百除非 強制性的如果他這樣失敗他被兩個爛產你選不到大家不選我杯葛的我不投票的所以有五成就一定有好奇心的有些人覺得我有份選不是每個人都像你那麼厲害對不起真的有五成人五成人出來投票說有180萬到200萬人 你起碼有六成至七成140萬拿了140萬票我做特首很厲害的了我還沒有命地橫行蟹我又不知道誰做什麼去找大舊來做什麼不是大舊說什麼不是說這個大舊說什麼就是說他去林鄭的飯局會下個月現在大舊又在一線長毛在二線逐個談吧齊說他們會不會吵架不會吵架的 兩個都去大舊長毛澄清因為我星期三跟長毛談的時候大家都登記住1月14號然後還有一段時間看看這段時間那個情況因為基本上是兩個態度不會吃飯了但是要訂那隻東西做大龍鳳一定是行動究竟是抗議性的行動去好還是到時杯葛好我們覺得還有一個月時間都可以給時間再看看但是就先霸住位登記了就先大舊就是這樣的態度長毛你是不是這樣長毛 肯定是啦當阿頭位擔凳仔嘛哥通常他做長戲而已不是打算談的不是表示不會出席即時新聞我們用傾向的我們真的在說話你傾什麼傾你這麼厲害你真是厲害你傾什麼傾你這麼厲害你這麼厲害真是自高身價你 我也跟林鄭月娥說我是傾什麼卡我不傾的那你不傾你來做什麼大哥不想表達意見現在是不是有商有量沒有改了名字他就放肆長毛的新名字還好聽有個F字聲音很複複的真的有F字比較論盡 可能一個阿爸一個阿媽可能你的總之大家總之知道扔的那隻東西就代表什麼意思就可以了誰叫改名啊改叫什麼名字都沒問題的告訴你不要教壞小哥我只記得他叫盧母西你兩個人其實是去搞事去搞局的你不是打算如果他們去的話大家是不是都會在那裡出現的要在場外要在場內 這麼簡單最終這一天就被人踢出來要不就被人抬出來我們先聽聽茅台我講個經驗給你聽我今次試過上個星期就是保安抬我進去會場示威因為那個中心是不是無障礙通道的是有樓級的你的腳都好了 阿波你現在還未好回來你好回來的搞很久的這個大班來的喂大哥其實我覺得林鄭月娥真的還有什麼好搞你還有預備一將功成萬骨灰如果贏了泛民主派有人支持他的政改過了他就做特首過不了回英國就是這樣 不是吧,他說他老公給5年時間去 過了,5年過了 五年過了就再做五年就做政務司長是啊給多五年時間可以做特首就是這麼簡單那些藝術都有點感染力可以是藝術現在沒有東西權力使人腐化大班他不用等五年做特首其實他現實已經是特首你知不知道梁振英不過就沒那麼快如果現在過了政改梁振英就玩完了幸好還沒過否則上了就雙規了 現在其實梁振英不是林鄭月娥他當然是特首所以梁振英現在大班你想想梁振英是多苦心積累老實說一個人做掟先掛官字沒理由每次都輸他真的每次都輸任他選都選到輸了然後搞亂香港他最蠢的一件事就是選了林鄭月娥做司長 他選的嗎他選的是他選的因為林鄭月娥在選舉期間投懷送抱將唐英年的黑材料交給梁振英你們不知道真是很誹謗然後就將他繩之於法 然後就將他繩之於法當日有沒有給資料我就不知道但林鄭月娥去到重嚴處理重速處理全香港人都看到了還有宿仔的時候是副處長還不死你真是茅塞洞開你都不明白為什麼林鄭月娥這麼討厭唐英年因為唐英年埋班的時候就說我沒有預你做司長 我預咗啦,係啦。咁即刻反面了。佢話走架嗰陣時,所以呢諗住唐英年贏呢,還點呢同你玩鋪勁嘅。點知中咗,咁做司長囉,你梁振英咪大獲囉。你知唔知梁振英好難啊,我講埋個內幕俾聽啦。係好難先至令到中央接受啊。林鄭月娥做司長㗎。因為中央係諗住俾阿林公公㗎。 你知不知老懵懂最後幫忙找林鄭不是的早搞定了乾柴烈火氣我聽不懂合理都我講的你就這樣驚了突然變得這麼春聽人就是不是我覺得你這樣說就是當羅范椒芬不是東西羅范椒芬玩完了已經打了洛西宮你不知道的嗎 羅范昭芬不能開個黑會了你不知道不能開黑會嗎什麼都沒有了現在在這裡經常在嘴歪歪嘴歪歪不是他今天找我們大班羅范什麼事羅范今天找我們聊天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找你聊天呢你們經常都被人找笨西環落了名大舊經常都被人找笨長毛就少一點大舊那麼大舊被人找笨大舊是很 大舊很簡單我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你知不知道他很簡單如果你稍微給羅范看看他回去就報我搞定這兩個人 Day in my pocket 袋子搞定了那兩票搞定了我是我的了那他就升官發財了你騙著他就行了今天不是講政改他今天找我們談就不是講政改 今天找我們談就想恢復資訊科技局 你記不記得5C14局 我告訴你他還搞資訊科技局誰肯做接下來這麼多個牌要搞又商台 又路線又ATV 我問你全世界最蠢的人都不會做的他想拆了蘇錦良的東西出來嗎當然啦 我覺得他解釋不了 他HKTV那裡就說引起惡性競爭 現在沒有東西的現在人治香港你的喜歡什麼都可以你似乎有支持整個的說法是人治的但人治不是只有這幾年之前都是董建華年代都是人治你沒有人治哪有數碼說的那時候有個十點前特首在那裡你忘記了你的記憶力差一點又老鼠跌落天明了不是那時候那時候的氣氛你想想那時候 氣氛大舊你都知道你下下頂住他你記不記得這個負資產你都記得起碼政府還有少少廉恥當年你可以罵到官辭職 今時今日你越罵他越開心你聽不到再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罵你 大舅只是告你你擔不擔心引入一個刑罰長毛啊你跟大舅分享一下坐牢的滋味給他聽我大舅頂得順你坐過嘛 大班真的很體恤我的苦處然後我就一定天天來探望你不用怕當然啦不過你擔不擔心引入一個新刑罰叫犬缺你知不知道什麼叫犬缺不知道新東西來的張成澤在北韓引入張成澤金正恩的姑父是啊 他那件事就是等於林彪的翻版林彪當時就叫做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他現在也是比狗還不如人類渣子當年周恩來就說他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我記得我當時是毛主席的學生我也是跟你一起我現在說比狗更加比人類更加卑鄙比狗還不如人類渣子 那叫犬缺他的犬缺用120隻東北獵犬餓他三天然後就推了張成澤及其親信剝了衣服進去籠裡放狗進去文匯報寫的是不是真的文匯報寫的你不要說得像似陳陳犬缺是叫犬缺 不是槍決是用狗去咬死你應該放一隻狼跟狗打過其實我很想放梁振英下去我想跟狗打誰贏梁振英進去立刻狗跪下來他是狗王捉你兩個進去最好不跟你兩個在這裡搗亂當現在做棟篤笑不如你幫忙28天搞來做棟篤笑兩個這麼過癮 多謝你多謝兩位多謝兩位這個犬缺不是我口說的再說一次我不太相信你們說現在你說北韓文匯報北韓金正恩的姑丈姑丈是甚麼呢今早小班搞了一天都搞不定姑丈是甚麼呢姑丈是姑媽的 姑媽是甚麼姑媽的老公姑媽是甚麼姑媽就是她老爸的姐姐這麼簡單都不認識不是吧不認識就不認識了現在這些人不認識沒辦法她好像搞婚禮不認識不認識這些不是做大妗姐不要緊因為今時今日禮崩樂壞你在大陸一孩政策哪有姑丈姑姐沒有的嘛 絕了種的了在大陸沒有姑丈這件事我解釋給你聽你說什麼叫犬缺來源來自哪裡是不是公信力的 就來自昨天2013年12月12日 文匯網香港文匯報的網頁， 即是不是在報紙上的，我看不到了，你看網頁，網頁就說媒體傳金正恩二哥捉張成澤犬決，金正恩的二哥，親自上陣，即是他大哥，親自上陣，即是那個皇帝的大哥，即是王兄，即是王爺來的，是王爺來的。 親自去捉張成澤，不是捉他的時候，不是的，兩個警察穿著制服進去開會，親自指揮去捉他，你明白嗎？傳他怎樣犬決法，拘捕了他之後，5號已經被處決了，同時被處決的還有5個親信。 親信才不是家人，不是家人，起碼不會拉自己的老爸的姐姐，真的不知道那個老爸的姐姐現在的病症，病症是吧？如果他們說，如果這個姐姐不是病，還有少少影響力的，對外甥，對兒子，沒那麼瘋的，沒那麼瘋的，但因為那個姐姐，這個老婆病了，是的，病了，即是這個大關係，不能事事，還有沒有血緣關係，沒有血緣關係，這個不是唐叔阿伯，不是親生，大哥你… 以前殺政治犯就是槍決的，用機關槍射的，有一種叫小鋼炮，我想不知道是什麼來的，都是槍的一種，小鋼炮只是炮，只用炮打，血肉模糊。這次的做法就叫犬決，犬決的情況就是這樣，張成澤和5名親信被剝光衣服之後放入鐵欄裡面， 為什麼要剝光？不剝光都可以。 剝光就可能要移食一點，你明白嗎？狗沒什麼所謂，狗才能咬爛衣服。放入，這個我覺得有點疑問的，這個寫法，120條餓了3天的東北獵犬給他們施咬，5個人加上他6個，需要用120隻狗？每人分到多少？ 分鐘吃完之後自己吃自己，他們應該一早就吃自己了，這個問題，120隻狗餓了5天，還有分開籠，這個有疑問了，全程持續一個小時，要不要一個小時，我們大家看到新聞的時候， 要逼狗去嘛，互相撞，你6條屍分120隻狗， 平均6除120隻，20隻吃一個人，對咯， 很逼的，我們真是壞了，坐在這裡煞有介事去討論這個問題，殘忍之極，很殘忍，工展很好，還有一個人吃蝦餃，還有一個人，金正恩李雪主席的老婆，大朝鮮300多個高官 在場觀看，如果這兩件事我先分析，如果你相信所謂犬決是堅的話，我覺得匪夷所思，就不會那麼殘忍，這麼殘暴，這些最多就打靶，坐電椅，一了了了，要不然像皇帝給你一條 給屍筋吊死，飲毒酒，秦朝的東西，五馬分屍，這些以前都有，問題就是如果是真的話，我就相信金正恩的老婆會帶人去看，因為這叫殺一儆百，如果真的話，就算不是真，處決這個姑丈的時候，都一定要被人看，以前中國呢， 殺了之後最多割了頭出來掛在城牆，殺一警察，不會整個行刑的過程，五馬分屍要聚眾幾百人一起看鼓掌，是不是？沒有人害怕的，真的不可以犯，這個國家要什麼的，你如果這些處決，你要處決完之後要齊鼓掌的，真的不可以化，這個國家恐怖的地方。 給1分鐘你講講工展會吧，我想什麼啊，大班講啊，因為明天開始工展會了嘛，我剛剛去過來，我們的同事就在那裡執緊東西，但現在看回照片都執好了，我這張照片幾點鐘上的，因為我去的時候是3點鐘，這張照片剛剛上半個小時前上的，在Facebook上就已經執好了東西了，我們的攤位呢， 在椰樹下面那就有什麼賣呢沒什麼賣主要就賣一些買紀念品還有搞收費的我們重溫開始收費的我們現在講講 或者去買服務等等的轉頭回到最近我認為這次只是民主政治的一個中途站我們基本上是根據現行的協議框架去行事某些聯網那裡可能因為歷史性的分界都是不太適合那些要做一些比較大的手術早晚呼應 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雷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德全。現在大班手邊。不過我們要講什麼先,你講完犬決之後呢,很多人有反應。 就要說什麼了我們本來說開什麼了英年出來說什麼好是啊你們班人就搞到亂了然後就找了那個大舊和長毛出來搗亂檔搗亂出來說什麼我們的生輩很清楚他現在就出來做推銷員不要聽他說他都在推銷糖衣毒藥他為什麼可以當2017那個是一個中途方案我真的想不通什麼啦改的這個世界有什麼不能改的突然間殺出來 2047 男人老狗你真是有趣的只是女人才買東西買東西買回來幫我們賣差不多你幫我入你不知道男人老狗不喜歡買東西你真是很威婆媽大班你這幅照片是紙班公仔來的紙班公仔你真的歪了所以我認得時 我們的Photographer,Karen 我們就進行收費的服務我們的收費計劃就是這樣的我們先講自己有大家知道的先講自己有很簡單的什麼叫自己有呢就是支持我們的D100的理念講真話行公義好年晚還有支持我們做這個叫做進行這個免費的環球視像廣播讓全世界的華人有一個獨立的媒體 就支持理念大家理念相同走在一起叫自己有自己有仍然分開三種 600元 有一張卡有一年期 600元給600元有什麼權利呢？有義務必有權利，有權利必有義務，就會可以免費收聽大聲台，大聲台就不給錢都免費收聽的啦。一年免費收聽D100香港台，OK，就這麼簡單而已。好啦，另外就可以買一部我們自己研發的固網電話收音機，就用300元。 如果你是自己有的話，你又可以用這個收音機兩個台都收到的。我們希望自己有，如果你上網你不要買這個收音機，不要拿電話線，因為電話線我們付錢的，很貴的，蝕本的。但是如果你是自己有，你要買過來送給老人家的，沒問題。這個就叫自己有，即是兩個台都聽得的。如果你是自己有，我一再說，如果你是自己有。 另外加多400元，我們有個重溫服務是600元，但如果你是自己有加400元就可以享受一年的重溫服務。如果你要下載要再多200元，加買的如果自己有的全餐就是600元的，就是1200元。好了，我們有些五年的自己有的，以前3000元的五年，就有 5年免費收聽香港台的，以前另外一年重溫，現在為了容易處理我們就將它改了，沒有5年就是3年，3000元3年，但3年有什麼好處呢？免費收聽大聲台香港台3年，送3年重溫服務，即是一年，3年價值如果368值1200元，減了價值都值1200元。 另外三年下載服務就全包了，三年什麼錢都不用付的了，包含重溫、包含下載、包含收聽，三年全免，這個就是三年自己有。永久自己有其實沒有分別的，過去就是可以有5年重溫的，現在這個沒有變的，但加1000元就可以有5年下載服務，又是沒有減的，即是200元一年。 另外如果加多500元我們會做一個牌，要上擺你的名字黏在我們的直播室外面，表示你支持我們進行環球視像免費廣播，行公義好年物。我講完了，自己有這些東西，但所有自己有都可以加300元買部收音機，可以聽兩個台，但收費台就跟你自己有的有效期。 內，即是你要有一個曲的，有曲的，你用一個電話號碼就可以，我們認電話號碼，這樣就行了。至於舊的自己有，其實有些可以更新升級服務，但那個就不要搞了。這個新登記就可以在公展會， 可以在我們地鐵站上環地鐵站我們的D100個店鋪，又或者在我們數碼港這裡，又或者在這個Ideal <不是>資料我總之不想做你自己有，我不喜歡你，我都不是你自己有，我想聽收音機，搞那麼多東西做什麼呢？那個我們就有一個叫收費服務計劃，那個計劃怎樣呢？收聽香港台600元一年，很簡單的，你付錢就可以聽，不付錢就不可以聽了，一收錢就香港台不可以聽了，不付錢那些。另外重溫服務就600元一年，另外重溫加下載 為什麼重溫要加下載呢？因為你沒有重溫你就不可以下載的，所以我們有套餐的，收聽香港台加兩個台的重溫只是收900元，本來應該是1400元，我們收900元，如果又要聽香港台又要重溫又要下載就1000元一年，很划算的。 比自己有便宜，比大家聽便宜，因為自己有就有些福利。如果要買個收音機的呢， 就一定要做自己有的，因為我們心機，如果不是自己有都可以買，就600元，不是500元，但買回來呢，只聽到一個台，就說完了，就是這樣，如果一定要通過那個電話收音機，你就做自己有，就給300元買到了，同時可以聽第二台。 有些聽眾就說想了解一下，要解一下，沒有大事來到，教一下我好像電訊公司好像知道，有一千，我叔叔拿了一千，報到，我是Miss Chan Chan，我上個星期去了你上環D100做了自己有，當時你說我就弄了610600出口來登記，但是剛才在電話上說一定要那個屋企的父母電話才能聽得。 我在上環那裡，他又要問，你有沒有email address，我就在那裡給你台，我請坐。陳小姐在這裡，陳小姐，請說。 不是人真的，我等了10年開咪。很閒真的，聽到頭痛。我就是喜歡聽。很簡單的，你是自己有的嘛？是啊。自己有就很簡單的，你就可以，自己有就可以免費聽我們那個兩個台，香港台和大聲台，這個不用說了，就聽到。我用那個iPhone媒體聽不到香港台的，聽不到的。暫時未得的，好像我們在搞的，那裡叫做PC 你不懂的，你不要理會了，下載不要搞了，那些複雜，太複雜了，你不要玩了，暫時遲些才學。下載意思就是你把那些節目在重溫那裡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下載就是下載， 我用固網電話來聽你的台。你可以用電話來聽，我用固網電話來聽，但聽不到第二台的，聽不到香港台的電話，聽不到的，按個固網電話按要聽到的，現在聽到，但收費聽不到的了，收錢之後聽不到的了。那你又要怎樣呢？你就要去公展會，本來賣500元的，因為你自己有300元，你買一部我的固網收音機， 你放到你的固網那裡就兩個台聽到的了，就是這麼簡單。那我沒有東西看，看就要用電腦的了，用iPad的了，要不就用你的iTunes，iTunes現在暫時第二台還沒搞定，明白嗎？ 我特意教你的多媒體就是用來看你們的節目。 這個要跟你要打電話給PCW問他什麼時候可以，好嗎？ 幫忙多些人問就快點的他們的服務很多的吹一下他 你明白嗎那你什麼時候都這麼重要的不是那等他知道他有很多顧客是聽我們的心機的我明白不過打多幾個電話只有人打一下他什麼時候都這麼重要都有人知道才要吹他才行吧不知心全環球的人都知道鄭大丹重要的了拜拜了他當然了全宇宙之人夠了拜拜 去到行shopping,跟著去到D100攤位到同D100大師講下啦,聽下點樣聽到啊。解到俾你聽啊,一定啊,歡迎。好清楚的啦,自己有大家計較啦,做自己有人,我講你唔係做自己有嘅收費服務嘅顧客啦,我以顧客為專㗎。唔係話我好尊重你顧客㗎,所以有優惠㗎。那如果全餐一年,就係一年,我冇5年啦,嗰啲計劃如果係顧客呢,一年服務呢,聽曬兩個台 600元一年重溫加下載就給多800元如果只是重溫和下載就800元這些是很適合海外的因為不需要即時聽因為時差他只是聽重溫和下載就八塊錢最簡單了就搞定了但如果你又要重溫又要下載又要即時聽的呢 1000元 如果只是要聽兩個台加重溫不要下載900元三個選擇便宜我看來消費者我還喜歡重溫加下載就多好聽萬兩個小時一百元美金聽萬兩個小時就算在香港聽萬兩個小時這麼多台要聽聽著大聲台先聽著大聲台800元即是蓋這個最好這個最划算 消費者即是你最喜歡買東西的你最清楚的這個有人要問重溫加下載你負責說聽著大聲台重溫加下載香港台你負責說我們聽新蔡先生你好蔡先生請說你好你好上次聽你說的士司機可以怎樣在你來我叫了香港駕車的朋友去你那個 我們遲些的不要怪我的同事因為老闆是舊雲未說出去我們現在只是說將會這樣做我們會公佈的因為有些計劃每個人都說我是司機我就死了他還叫我們拿過我知道我遲些會有的另外除了司機之外還有殘疾人士和領取政府福利人士我們都有優惠 大班就是這樣有幾個朋友都是駕駛的經常上開來玩現在不用錢的現在玩著先你叫現在玩了先我告訴他過了一個時間不是有牌的還有一個月你叫他聽我們都不會立即一月一號的你記住叫的士司機玩著先好不好玩先 你好玩才去搞嘛你不好玩就不要搞嘛你明不明啊 我都沒有說過只是他們說找到他在那裡找笨不是找笨未得而已現在沒有去千萬不要叫人去公佈了才好那都說我都未知我問了我才再告訴你他很人來的他起碼支持我們他說你為什麼你還知道多過我不是啦那些人不聽D100就背一點他們不知道為什麼都不知道有這樣的東西全部都不會去不過幸好現在今年公展會起碼有百多二百萬人去 那最好了我們唯一就是只有你們一個多謝你的電話大班你知道他的腦筋很快腦筋快過口不是口快過腦筋口快過腦筋那些就叫自殺然後說完之後未有follow up 黃小姐你好 黃小姐你要關心機嗎 大家記住不過很難說他要停住停了心機停了再按那個 你再不搞定我就讀你的email出來了來吧王小姐未還好不過總是自己有如果不明白的話或者想支持我們D100計劃記得公展會上我們Facebook看都看到了 有什麼好東西哪個計劃好一點重溫家下再有怎樣誰會香港人總是要講價當然要的哪些底啊我們先聽完新聞聽完新聞回來再跟黃小姐繼續談好嗎如果大班說我要走了德哥你負責德哥啦職業消費者好轉頭談我認為今次只是民主政制的一個中途站 我們基本上是根據現行的協議框架去行事某些聯網那裡可能因為歷史性的分界都是不太適合那些要做一些比較大的實質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德全 還有鄭經翰、鄭大班還沒走因為有些聽眾都想問關於收費的事我們現在電話旁邊有位蕭先生大家最好幫忙關掉電話因為我們不想聽到自己尤其是我自己的那把難聽的聲音又聽到了喂蕭先生不行 但是真的很慣玩玩傻了他的時候說過癮自己有來的自己有所以覺得很慣自己有都傻的不是像那些人一樣大班我想少少意見最重要聽意見其實我發覺你現在這邊大聲台那個由頭到尾呢 那個線都很正的完全是可以聽足的但老實說我是自己有來的我對香港台其實沒興趣以前怪獸但是一點我會聽怪獸你聽重溫但是我要支持你不要緊你聽清楚就行沒所謂因為沒有了那個連貫性我做聽眾 變成我不可以不停接收你們那些那麼正的那些立場的資訊，你明白嗎？那就夠了，聽一個台夠了，不要聽那麼隨便，是吧？你真的很威猛，我們這些一定要接收資訊，一定要你講一些正東西給我聽，即是一百樣人有九十，有一百五十樣意見的嘛，是吧？阿芬心爺你講的東西是不能夠，每個都可能會 可以包攬曬，當然不行啦，但有些位置你不喜歡聽古典歌，不喜歡聽顏山的，可能他們變成中間停頓了，沒有東西聽，那就聽耳台，那就聽香港台，聽香港台，不是那個杯茶，已經是稀少老馬，那沒辦法啦，終於輕鬆一下，沒辦法啦，如果不是那隻龍武西日本那就好賣啦。 你最好真的這樣，你需要要求，你吃飯的時候走進去梁繼昌，走進去他們的直播室，搞半個小時，他們不喜歡， 我們進去的，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你這麼喜歡聽大白晚殺聲，我一進去每個人都黑黑臉，那你告訴我，現在聽眾要求，你告訴我，我進去好像殺父仇人一樣。 我們已經預先有失明人士黃先生，黃先生，黃先生，在鄰里上面很好，如果不是就有個女朋友，扶女關係出現，總之大家一句，希望大家人們好像我們這樣做自己，不用啊，光顧客都可以，是的，光顧客，多謝你說，最高地是Joinus，是不是？多謝你，會見大家，多謝你，我們現在二線有失明人士黃先生，黃先生，老王，我們的老友，你好，是啊，我姓黃的，怎樣老友，老王，我想問你，如果買一部固網的電話，是不是可以兩樣都用的，我們做了自己有就行，是啊，沒問題，我還想跟你說一聲，你的X，因為我是失明人士黃先生，黃先生，我同他們說了，要加那個故障什麼服務，無障礙服務，無提示，現在我知道怎樣，去那裡讀兩讀他們自己會轉了，初初不知道就轉來轉去，我跟他們設計的人說了，我們再提我，再提他，上網那裡也是這樣的，我們是 600元免費重溫 好嗎? 剛才新聞報道的時候我跟你一起去研究計劃二計劃二最棒是嗎 聽眾收聽,大聲台需要人支持 一般香港地只是重溫六塊錢，先聽你的免費台，大聲台就不用先聽，就用重溫來聽香港台，那就給六塊錢就行了，你就不用下載，不過就用Wi-Fi。 即時就聽香港台，重溫二台和下載二台，一二台就行，八塊九歲，這個最好，加多一塊九歲，即刻收聽香港台，一時立刻上聽試試，一二不上三個小時，九塊九歲，八塊九歲，就是這樣，不同的服務給提供給不同的，聽不明白的，聽不明白的，你去公司，只要最低消費是600元，如果要加重溫的，最低消費是800元，全差是900元，就是這樣，全差是1000。 加上重溫加下載加收聽香港台，全部的全套服務，自己可以讀一下，然後去公司自己有就自己需要是什麼，自己有怎樣搞呢，送聖誕禮物，剛才吳志森說要聖誕禮物送給他媽媽，不要說母親，媽媽，聖誕禮物也挺好的，送心機挺好的，因為如果你家裡的老人家又不懂上網又不懂用智能手機，還有一件事要說的， 如果大家拿回DBC以前的收音機去公展會，我有，就可以用180元換部收音機，總之不要說值多少錢，你拿回180元，拿回部收音機來，最好如果有盒就拿回盒來，原封不動的拿回來，因為我們賣出去50元，有個盒。 如果大家要去公展會，如果過去你說我現在不聽DBC的 你拿回那部收音機回來， 你可以用180元。 如果你是自己有， 就180元， 說明是自己有， 180元就換回一部固網收音機， 補300元呢， 如果你不是自己有， 就換一部固網收音機。 如果你拿回一部DBC的收音機來， 你就最好給我們一個盒。 我們跟著就賣回那些想聽DBC的人， 就50元。 但如果我們賣不到，我們就捐給老人家，我們聽粵曲。你只是大那部機是嗎？那部很膠的，那部是我們設計的，很膠的，根本是膠來的，這部都是膠。對不起，我沒有貶義的，膠字。因為我們電話旁邊有位澳遠來自澳洲的李小姐。你好，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喂，你好。 你好，你好。 很喜歡聽你講話。 多謝，很難聽的，深哥說你說。是，麥大班。我呢？喂。我很喜歡，我是你的擁躉來的。 Thank you, 我現在問你，我現在在澳洲的，我現在在網上付錢。哦，怎樣付錢？在網上面咯。是咯。是啊，在網上面可以的。要找些年輕人幫李小姐。你怎麼知道李小姐不年輕？你又得罪人，開口，你真是這個這麼黃得寸的，你真是。喂，大哥，你很年輕的，年輕過我啊，你說什麼？ 喂喂喂喂。 不是，我是上網聽的。 可以，可以，可以。 上網聽的，上網看的。 可以的，可以的。 我依家都是網上聽的，但一月之後我們上網就聽不到，但這個香港台的了。那我依家沒有電話，我要付錢。那你要上網登記，因為你在澳洲。上網登記，上網付錢，好嗎？上網登記，上網付錢很簡單，其實你一定要找過，如果你真是不懂，不要理你年輕還是老，你要找過那些小孩幫你搞。 好嗎？我香港給錢了，賠了給錢。行，你找你朋友來最好了。都行。你香港在銀行給嗎？在你那裡給，說人家上班不行，在銀行給。 全球化什麼都可以的全球化嘛什麼都可以的辦妥這個服務自己做就好一點清楚一點可以來我們工展會找一找大班我經常推銷人家去工展你是不是長期坐鎮我有個紙板人在這裡我有空會去的沙士出現那個紙板人在這裡微微地向右偏傾斜的是吧 咁總之呢啲計劃呢就適合不同的需要啦大家真係要問清問楚嘅我哋有啲一百大事呀有好多見到啲朋友去到㗎啦大家真係問一問邊個好邊個慢慢揀選嘅沒錯啲服務點用呀收音機點用呀即係好多問題呀即係面對一啲新嘅產品呀新嘅服務大家都係問清問楚香港尤其即係消費者即係嚟到唔通買完就走咩㗎大家傾下偈而家上好多我見到頭先見到工展會嘅報紙呢好多 大頭喺度㗎,連冇大頭又喺度啊。鄭經翰值班喺度。值班工作喺度啊,影相啊好多。鄭經翰值班工作。有直播室喎。有直播室。直播室。呢個節目係11點每日到5點鐘,香港台嘅節目呢就喺工展會直播。嗯。禮拜六呢,聽日呢,就有邊個節目直播? 11點鐘就是令令姐接著就是大三元大三元就是劉西良抗例後日就有蔣康文在那裡幫人看相獅子山是不是在那裡播的 要蔣康文禮拜幫人看相最好你自己帶個盤去帶那些紙皮斗數的盤去給他幫你看帶個盤我想了拿幾個面盤你都不是我不是說飯的你突然說我說一些正經的事你今天有什麼時事要說的是有一件事要說的趁你未離開直播室你聽一聽我覺得都相當恐怖剛剛這個即時新聞有很多個外字頭的團體包括愛港之星就譴責社民連的成員在特首的地區諮詢論壇那裡扔雞蛋又譴責 黃毓民議員有關汽油彈的言論這個就譴責到夠了無所謂你就譴責下低這個厲害了這些團體又批評部分法官的政治立場和愛國愛港不同哇這些什麼團體影響法治繼續正在搜集一連串法官判案的紀錄如果有偏私就會聲討並要求褫奪法官的職務 如果這些人做這些事就妨礙司法公正會坐牢拉得的我應該我可不可以聽他叫什麼名字這些人愛港之星我就坐硬了你叫他試一下你叫他試一下我想去做他現在是做的他一做了出來就死了他一聲討法官就妨礙司法公正了立刻拉坐牢的我覺得很多人怕起碼三輪是不是起碼三輪三個月三年我不認識的這些字眼你知道嗎這麼粗鄙的字眼三年是起碼三年 恭喜他我最怕他不做他做才好愛港之星即是那個什麼嘟嘟塵高達斌我最想他坐牢 我就要求那個X光機關刪了他 還有電話收費的問題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喂,大班森哥,德哥,德柱,金牌監製我叫做,我剛才聽你講呢,我都是自己有啦,好像說是不是第時是一定要用一個電話來聽,我講回我平時聽的習慣,我通常早上當然聽大班,我晚上就回去聽怪獸直播室重溫,我回到家我當然是用回家的電腦 而且在家裡看TV，即是看直播，是啦，那是將來的，沒分別，這完全沒有改變，自己有呢，自己有說你有個福利，你有一樣特權，你可以用300元，如果不是自己有就用500元的，買一部故網收音機。 我收音機我不用了，如果你說你有爹地媽咪的，你想他聽我們的，他又不懂上網的，或者家裡沒有Wi-Fi的，就買一部機送給他當聖誕禮物，這樣他就可以通過顧網電話聽到我們兩個台的，這個就所謂好像房協那個買一層樓租間屋給老人家住，即是你自己有你就可以買一部收音機給老人家用這個收音機來聽。 但是不需要就不要搞了，因為我們要付錢的，我們每個月都要付錢的，沒有影響你的，有少少影響，不過遲些會公佈的，因為我們將我自己有個一年、五年和永久的有少少改變的，不過沒有影響你的，你不用理的，將來你喜歡才改，就是這樣，那不麻煩你， 不會影響你今天的收聽的習慣。 大班你只是說過固網收音機是給主要不太懂上網的朋友用的， 不是不懂的，是人都懂的，是沒有家裡沒有Wi-Fi，還有沒有這個Smartphone智能電話，或者經濟問題種種因素，又或者我不喜歡用Smartphone來聽， 覺得就給那個錢很怪，不要說這些人，不要說你有你懂用電話，不要搞我的收音機，我的收音機是給自己有，還有最重要就是那些，還有那些沒有上網的人聽。 我們有一位內地的朋友想問怎樣做節的，鍾先生，喂你好， 喂老鐘， 大班，你好， 喂大班， 喂關心機啊，關心機啊，OK，好好， 我又聽到我的聲音。 好困擾，聽到了，聽到了，大家好嘢啦，大家好嘢， 講得打過嚟㗎，係點啊？我知係，我知你成日打嚟㗎啦，你係嘛？ 我第一次打，第一次打，第一次打過嚟表示支持一D100，多謝多謝。另外咧，我想做自己有，但係我唔知點做， 上網得㗎啦， 除咗親自落香港之外， 上網咯， 有咩方法？ 上網啊， 上網啊，D100多叻，D100，我想我知嗰個我知我成日上嘅。 那裡有form有賣東西的了，好嗎？你上去看看網上怎樣付錢等等，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這樣付錢的，譬如，是啊，因為我是大陸，那你是不是做官的？不是，你做官就很容易的了，打個電話叫香港的人，幫我做100個自己有，這樣也可以。 有兩個方法的，你下來香港當然好啦，你去工展會也好， 去D100上環站也好， 你也可以找你朋友幫忙，如果你說我不有空，因為有兩個方法，當然有啦，你站你那個名字，有兩個方法的，可以用信用卡付錢，但我懷疑內地的信用卡未必付得到這個錢，都可以，你如果有那些信用卡就可以了，國際信用卡就會好一點。 好嗎？好嗎？多謝你，你可以找你朋友，多謝你支持，我講笑而已，你不要理我，可以，行了，我知道，做官怎會聽我們啊？為什麼不會啊？喂，我講而已，監聽你，你不要拆穿人家，監聽你，不是監聽，是喜歡聽，你真是壞，不過如果被人抓到就監聽，是的，沒錯，如果不是被人抓到就笑到卡聲，是的，就是這樣。 喂，為什麼你覺得搜集法官判案紀錄、聲討和要求褫奪法官職務會拉得呢？這是妨礙司法公正，因為你給司法人員一個壓力。那我可不可以批評法官判案呢？行不行的呢？批評可以。批評可以。但你不可以這樣搜集資料，然後聲討他就是妨礙司法公正。批評這是在審訊之後。 當然， 而且不可以任何恐嚇的言辭， 以及不可以令他覺得有， 你只可以說判得不公道，或者判得重判得輕，但其實就應該上訴的，批評都是責戒的小心，現在這個做法我自己覺得，即是你不可以說那個狗官，那些不行的， 真是像什麼呢？真是像內地的做法， 是文化批評，你問我最清楚啦，以前自由黨啊。 周兩請個人監聽住我，監聽住一天接幾多個電話是民主黨的，監聽住一天罵過自由黨幾多次，罵過周兩幾多次， 你覺得這樣就你也不覺得你說港管局的主席你覺得這樣就都是姓何都不明白姓何誰都是姓何不知道你說誰都是姓何不知道說哪個你真是突然之間你真是離插科你也是姓何不知道說誰都是姓何你沒理會他的政治立場如果他偏判那些總之就拉硬譬如什麼呢 釋放那些是的釋放的大狗方楊康五條罪非法廣播全部不成立他及下誰官這樣判他以往這樣判他是不是埋了人家民主派的反對派的堆然後就砌他多恐怖總之我看他這樣做不拘捕他不鎖他香港玩完拘捕他鎖他大快人心但問題就是 他開始了其實是擾亂整個司法秩序你叫他這樣做的你一定要他這樣做不要鼓勵他做他不做就契弟他不做我就找個龍武西訂他改了名我管他改名改了名我最怕他不做 你做過七步差距越來越像了那種情況這些人渣來的說什麼文革大批判的方式文革大批判的做法就是這樣貼你大字報你明天下去你明天下去你小心這些愛港力來動你說給你這麼多口你還說好像罵人家契弟弟你來的那個是你聽的那不是我來的那些聲音容不易認不是我來的那不是我來的那個是好了好了回去看看先我們繼續 我认为今次只是民主政治的一个中途站我们基本上是根据现行的协议框架去行事某些联网那里可能因为历史性的分界都是不是很适合那些要做一些比较大的手术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德全我想不通的就是為什麼香港這個奶粉的問題高永文搞了這麼多東西又限奶令又這樣那樣又壓力測試都今天就是一樣做法而已就說過節早點去掃貨他的提醒令到更加父母親恐慌現在真的恐慌過時過節 貨源緊張大家可能國內的螞蟻兵團搬上來上面可能店鋪又不開於是提醒大家儲糧就糟糧了那就變成老實實了你儲糧大家儲多些就緊張了現在市面上主要有兩隻奶粉缺貨一個就是美讚臣一個就是美素佳兒據這個傳媒報道第一美讚臣媽媽會的熱線就打不通 第二有家長跑了港九新界四個區最後只有北角現在講完之後可能也沒有了就買到美素佳兒一號奶粉公子妹大班一定要買奶粉來買買奶粉不行吧現在《明報》做了獨家新聞可以叫放蛇測試去到一間藥房那裡 在沙田廣場的售貨員就說有 A1 美讚臣 584元 平日其他地方大概是300多元或者300-290多元 584元 天價出售 因為貨源不穩其他途徑都要拿貨令售價急升 okay? 如果你是家長心哥你有兩個千金如果你當年即是如果你適時都有些發牛的買買五百八十四如果他家裡一罐都沒有一罐都沒有框框聲了已經見底了我都真的會買的 我都會買所以家長心態嘛為了寶寶一定要吃的嘛吃另一隻又轉奶粉又不行其實轉不是不行的不過要適應期的拿命的地方你做家長就會很心痛你明白嗎永遠屙三天所以所有家長都明白的所以為什麼北區有好到家長都要撲奶粉我年代都曾經試過 一段短時期不知為什麼SARS之後都試過一段短時期很短都是過時過節的時候買不到周圍問都撲過幾間都挺深招挺厲害買不到老婆罵的不只是老婆罵如果真的沒有譬如你家裡有幾罐存貨 你買定就怕沒有或者是框框聲打到半底之前已經響警號有一兩罐在那裡響警號一罐大約吃一個星期左右一個星期左右每個人都香港的家長都會為子女預備定這間沙田的藥房明報登了他的名字出來叫沙田廣場的仁豐藥房 事後記者問他為何賣到500多元一罐說笑而已沒有高價出售奶粉現在香港奶粉供應商是按平常的供應量供應給藥房假期前後去貨較快所以會出現緊張的情況說笑而已這樣也不簡單你信不信 我真的不太相信如果有人肯買即刻肯去買不過記者剛才說起記者應該是他說笑就買了他是不是說笑立即買沒有做到沒有應該沒有可能留了一手報紙經常留了一手聽日再跟進報道原來買了又不是張單在那裡誰有說笑他明報說錄音錄了音說笑如果真的沒有買到的話 沒有買到的話錄音都是可以開玩笑的錄音都開玩笑等大家說笑而已今天高永文我們有沒有高永文今天電台的回應有沒有如果有都播出來我自己覺得可以 其實我聽他在其他電台的訪問那時候心情很燥跟主持人鬥嘴搏命鬥嘴無論是H7N9也好奶粉也好我做錯了我昨天已經寫信你現在就找我我已經24小時都未夠我怎麼做事太道已經是要找Peter和你搞一下公關不是我不是很明白你做主持官員大哥不找你找誰啊我們心急的無論H7N9和奶粉全部都是同命有關的等一下吧我們在做事的啦喂他做什麼如果真的有如果殺到H7N9就死 H7N9你差下來說醫生更加偉大因為醫生聽到醫生打他因為醫生是面對人傳人的風險最大他不能選擇進去救為什麼不做好一些安全預防措施就是高永文為什麼下一刻還未全體的大陸的家禽進口呢這些都是另一方面高永文面對兩大難題 奶粉和H7N9在這個冬天拗頭 因為高永明今天你說他很燥他回應我覺得很奇怪如果是這樣的話如果真的抬價的話零售商就要受到制裁制裁怎樣制裁杯葛他我問你大家明白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經濟社會大家明白很重要的就是商品的價格怎樣定呢 並非來自成本有多高是來自供應supply and demand 沒錯這個是ABC來的 有需求 譬如我本來是賣200 我將它提價提到300 你要不要啊德哥 將它提到500,要不要就行,德國都說要,剛才說的,有兩個女兒,你的兒子,我有兩個女兒,已經要不要,要那價格就是500,40元,就是這麼簡單,我不明白怎麼會制裁呢?但你怎樣能夠令到那個商人的供應增加,才令到整體平衡的消費市場呢?你政府的角色只有一件事,就是令到那個渠道暢通。 令到那個泥貨渠道要問發生什麼事資訊不要被人壟斷了孤立了現在有很多傳聞例如我聽到水貨客不是去屈臣氏萬寧的門面拿貨的雙雙在後面不知怎麼車走在某些藥房那也行令到供應出了問題這件事情 你政府都很難做你先沒有辦法可以做什麼他沒有辦法沒有絕對沒有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只要他現在沒有犯限奶令兩罐他猛毅搬家這樣做都沒有問題現在就是這樣所以特區政府可以做的事不是說動一些去制裁誰我不知道你用什麼方法去制裁別人你找批發商 去說你再這麼貴我不供應給你批發商有沒有權這樣做呢批發商是否限住零售商賣奶粉的價格呢又沒有的嘛唯有黑豬豬而已說這個太高價這間藥房抬高價曾經說過笑話沙田廣場仁豐藥房曾經說笑話職員和顧客說 584元未賺成A加一曾經說過只有這樣貼就這樣 就是去到這裡你說我不供應給你你可以這樣這不是政府開聲不是政府出手的事這是批發商的事情重點是批發商的事情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 批發商的發言人都說你商業決定只不過也是回到供應和價格的問題我們已經說過奶粉的價格不是由成本去決定的經濟學的ABC是很清楚的是由供應和需求去決定的你很難說他抬高價格你就要用要拉要鎖香港是沒有這回事的 美贊臣的回應我覺得挺好笑的他說如果有熱線來的奶粉有熱線美贊臣說如果加上致電熱線留言之後你估計多少工作日就會有專人聯絡有三個工作日現在服務至上24小時或即時聽應該起碼24小時內回應讓家長能夠安心即時告訴你哪裡買到哪裡可以聯絡得到現在熱線都打不通問題就是 打不通的就是要另一個方法來做好聽聽高永文今天接受訪問的時候說過什麼台價台到這麼差去到一個這麼極端的例子當然仍然需要供應商去求證但如果屬實的話其實供應商是應該可以採取一個我們叫做制裁的行動好了 特區政府可以怎樣出手去幫助這些事呢就是一道空幫忙兇一下藥房大家用過良心商人來主事沒用的下次我呼籲新聞報界如果真的要拿出證據放蛇拿證據拿證據看他們怎樣說笑話等他們不要說笑話尤其我想聽眾的家長更加如果真的買到五百多元的罐奶粉真的給我們沒錯你可以打電話來 傳真或者用相機把它上載到網上雖然說是什麼商業行動供應和價格但也是要我們叫做暴露它這種行為你說有沒有用有沒有犯法沒有犯法 沒辦法，不過不可以暴露這些無良行為，可以再贊同一點，讓大家認住他，有準備的時候，家長都要準備的，相信現在每一個家長都會準備，只可以用道德的譴責，你作為一個公權的政府，你無緣無故不可以什麼，你不要告訴別人，我們怎樣去制裁他，制裁不了他，好了，我們的電話是831-38，陳小姐你好。 喂你好，阿桑姐和阿德泉，我在大陸打來的，我想說說奶粉的問題。剛才你們說的是政府要做事，要搞定供應商的問題之外，我覺得如果供應商不合作的話，我贊成剪掉所有奶粉廣告，譬如說 奶粉吃了會懂得多國語言，懂得拉小提琴，突然間變成音樂家那類，就全面跟我剪掉它，不要等它誤導人。 因為我要上班，我奶奶很喜歡看電視，看到奶粉覺得這個很厲害，可以吃到酸，可以變成什麼，在我的立場就是有什麼可能呢，我就會覺得普普通通不用買名牌就OK了，我就不用搶那些貴東西，但是在她的立場就是 電視入播夜播，經常都是播那些會識飛、講到人很瘋的小朋友，很厲害的，他就會覺得我的孫子要很厲害，我一定要吃這些東西，如果你不給我孫子吃這些東西，我就不幫你湊，但是如果我找人湊的話，我又信不過別人，但是如果我跟我奶奶有衝突的話，他就會覺得你給得我湊，你就要信得過我。 如果不是你就不要給我湊，你給別人湊，變成一個我覺得就是這樣，即是國內的家長受到電視廣告的影響，我想香港也很厲害，是啊，所以我就是說如果既然高國高永文搞不定你就你是要抬價就行，我就剪掉你的廣告，我不讓你上，其實是這樣的，陳小姐，香港也是一個法治的社會來的。 你剪人的廣告不可以這樣的，當然不可以，你剪人的廣告就不是由政府決定的，由商業機構自己決定的，是吧？但是他那些說會吃到人家會變得很厲害那類，其實是不可能是事實來的嘛，是不是？他沒有說吃完之後會拉斯提琴，他沒有，他會在隔壁播放琴，他說自力發展而已，吹一下那個東西變成很漂亮的圖畫，最厲害的那個。 他不會說到明是會變成什麼，但是他都要放一些東西在旁邊，令到你覺得你突然間眼睛會投射了是那樣東西，令到奶粉在這裡，那你眼睛就投射了是那樣東西，他可以說你想多了，你想多了而已，是啊，是啊，我就可以跟我奶奶說，你奶奶你想多了，不可能的，但是我奶奶是不會相信這些東西的嘛，不會相信，我強調，陳小姐，大家會很生氣，不過我們想一些辦法出來，都要有一些 譬如說在法律上行得通才行，就不是說做一些事心頭之憤。有時候奶粉供應商就說我做好了，只不過藥房或者零售店自己出股說不關我奶粉供應商事，所以我說你們要講多些東西，讓他們想多些辦法，真的要杜絕幾貴都有人買，根本是沒什麼可能，你貴過米現在搞到好像貴過米很久的奶粉， 搞到我頭都痕了，真的我不知道怎麼辦，謝謝你，陳小姐記住，頭痕之餘都是不斷積極防機，買定一點。黃先生，喂，阿森哥，阿德哥，怎樣？我想聽到剛剛你們說在奶粉供應的問題，我聽到高局長這樣說話，我覺得 搞到整個月到現在都是講那些市民或者那些家長自求多福，到奶粉供應緊張的時候你們提早買定一點，你一說提早買定一點的時候外面那些市面那些店舖就知道了，那就又提高價格了，那些在上面需要奶粉來香港買的又要再提前下來用更加高價來買，那些他們沒所謂，但是香港那些人 他根本可能在某一段時段為了子女的緣故就必須要在這段時間要儲定，變相那個供應其實都是很有限的，因為那些牛都是 奶出來製造奶粉也是有那個時間的變相你全國這樣去搶現在那些局長又叫那些市民自己去想那局長真的賺幾十萬一個月整隊軍隊跟著去做事到現在就叫市民自求多福這個局長應該要落台一年都搞不定都重要事件出現而且你根本制裁不到你說出來就在那裡衝大炮的話 根本好像Jimmy說齋這些三板衝炮艇這樣說你根本民望高都會搞到公信力很差高民望也沒用的但是你現在整個政府就是由梁振英去到林鄭月娥加上高局長這樣什麼講出來都是無效都是做不到的變相的根本就是市民根本就是他那些民望或者他的公信力講那句話是完全不負責任根本 市民真的對他們來說是很鄙視的令到整個政府真的人講話都不用負責任的時候什麼人出來都是所以現在不法的事越來越多我想說這麼多他現在說的那番說話其實於事無補的人制裁那間零售商那怎麼辦大家早預備吧為什麼政府不早預備政府早預備才行第二次了第二年還要問供應商那時候供應商說他的商業決定你們兩個 政府加上供應商互扯貓尾之後市民就自己自求多福我還要政府來做什麼呢最慘就是去我不嬲是譬如說我的太太去是沒有做開人賴供應給兒子的或者女兒加上現在他們真的在過年過節的時候沒有賴食真的很大件事加上現在他們真的在聖誕時期都會下來香港蘭桂坊或者海洋公園玩好我們先到這裡多謝你們聽新聞我認為今次只是民主政制的一個中途站 我們基本上是根據現行的協議框架去行事某些聯網那裡可能因為歷史性的分界都是不太適合那些要做一些比較大的手術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德全 好了,我就找來藥房商會的負責人,劉愛國在電話上跟我們聊天。劉愛國,你好。你好,你好。搞什麼事?藥房發生什麼事?首先說,賣到584元一罐是不是很誇張? 應該這樣賣的不應該的應該大劑他有人買的沒辦法的發毛的有些人最主要他是給他的跨定價錢五百八十四元而是有人跟他買是沒辦法但是以良心上和做的營商手法是不對的現在真的買不到嘛供應情況是怎樣供應鏈沒事 因為他為什麼大家一件事就是高醫生叫人要儲些糧在那裡那就大劑了就個個都買一罐買到夠兩罐還有有些水貨客現在就是高年了又買多兩罐變成供應上面就一模一樣那麼多供應給我們就沒說加多數量奶粉供應商會不會就著局長的說話或者就著過時過節提高這個供應量給藥房呢會不會呢他現在他供應量照正常地但最主要一樣香港媽咪一定有買到奶粉就是一定有奶粉券拿到奶粉券他每個月有六罐奶粉供應是不需要跟人鬥搶不需要貴價或者什麼總之以正常那間店賣的價錢是六罐奶粉一定買得到的 但是現在媽咪會的熱線打不通嘛 應該只有五通就是兩間公司最厲害的兩間公司兩個美字牌其他我就不說了局長也說兩個美字牌他要增加電話的數量增加一倍聽電話但現在有沒有增加到我就沒有再接觸他我就不知道但是不要緊最重要是媽媽拿到奶粉券 我們要放計保證有得賣給他的但劉先生現在有些媽媽走幾區都買不到奶粉不是真真正正他買不到奶粉不奇怪但有奶粉券就買到現在不是每個人都有奶粉券因為我們不知道他是真真正正是香港客或者是大陸客香港客來的住在沙田我們沒有人知道因為我們分辨不到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們就是一定要留下一點給奶粉券 所以變成有些感受了一些銷量但現在的問題是這樣有多少香港的媽媽真的入了媽媽會是拿到券的呢你有沒有統計過呢其實就是因為我們那天跟徐慧國開會就是那個奶粉券的宣傳量不夠很多媽媽都不知道有到現在都不知道 去入會拿奶粉券又不知道你又留下奶粉給奶粉券 所以那幾天今天晚上那個奶粉箱就形成了那幾天要大力宣傳很多人不知道你都要有一些地方可以媽媽是買到奶粉的嘛 你不要只是說有券就沒有問題很多人沒有入會的嘛劉先生我只是因為他供應商給我們的奶粉量 就是不是太大照正常量給我們沒有加大沒有加大變成我們店舖就變成多量當然是賣得到時候去賣少量就變成不敢吃不是出事另一個問題剛才說到高永文提醒媽媽各時各節要買多些奶粉最慘的東西你覺得是不是很類似呢這個說法 因為他叫媽媽盡快去奶粉券就不用那麼緊張但他又不是叫人去買多些奶粉那就糟了劉先生你是業內人士你覺得面對這個困局應該是可以怎樣做的可以做些什麼呢應該正我們就會跟奶粉商最開那兩天星期一去奶粉開最開的會是奶粉就是香港以到現在為止 就是奶粉真真正正沒有缺貨的情形出現沒有缺貨但是心情緊張心理緊張那個心理緊張到就變成你平時買一罐的買多一罐在那裡變成外面的銷量都變成缺乏怎樣解決這班焦慮的媽媽沒得解決的要提高供應不是咯提高供應是不是提高供應 供應奶粉商不敢太多供應出來太多供應出來他又不夠貨賣但過時過節就應該提高了加多一點他加多一點就想辦法叫他用飛機運過來就要這樣只有這樣做法跟他開會只有做這樣供應但始終供應太多想不行不夠那些稅務客搶所以運上大陸很重要那現在香港的媽媽怎麼解決 大家叫不到問題力宣傳奶粉券奶粉券最主要是奶粉券保證有奶粉券盡量沒有奶粉吃的寶寶奶粉吃的同一間店鋪或者一嬰兒一出生就要醫院告訴你記住登記拿奶粉券沒錯保證一定有的沒錯保證每個寶寶一定要有奶粉券沒錯因為大家分不到水貨客 現在很多香港回大陸到自己帶兩罐回去做生意你就說叫人家買奶粉券我都不知道現在很多媽媽根本就不知道怎麼入會怎麼做軟水不能夠近火都是自己撲的那是不是可以有些供應商可以給多些奶粉給零售商讓他不要走幾區很恐慌你明白嗎但是奶粉商給那些店舖 奶粉商明知道有生意做過時過節大家都知道緊張有生意都不做有生意都不敢做你自己都不夠貨賣怎麼敢做我真的不太明白心態是怎樣好了多謝你我們星期一開會聽聽聽眾實際的情況是怎樣你可以打電話來 183-1138 谷先生你好 你好森哥黃先生請說 沒有，我今天下來香港都是買奶粉。 有急需是不是？不是，我想回應一下我們的同胞女士。 可以告訴他們,那些都是酒、發辣,即是掩掩,做這些廣告,即是誤導人的。大陸那些還厲害,吃了會高的,吃了會高的,好像不是奶粉,是奶粉,我吃了那隻藥,是會高的。厲害啊,那些。那些根本沒有監管,香港還有少許把關,是不是?我想告訴各位女士,你們,我們大陸的同胞, 那些奶粉不一定要吃美字頭、愛字頭、壞東西，因為所有奶粉是有標籤的，我很熟悉的這些東西，所謂叫7+1，以前有7條，現在加多1條，所有的成分什麼都注射了，任何包裝的東西都有的，沒有就是違法。你看過他的成分是對的，我包保他的兒子一樣，但是會多幾天的，一轉。 那位死了就說他是奶奶受圈養，你少少未必一定的，你這隻不用說一定要買什麼，我三天很害怕，不知道有什麼疾病，老人家不喜歡的，不行的，不可以冒險的，臭嬰兒，我三天很害怕的，焗死了，試一罐那麼多，不一定要買那隻，不需要買到那些，我也明白，但我三天很害怕的嘛，不行就關他咯，抵抵抵關了，鋪咯， 好啦，好啦，最好啦。 第一天開始已經不用那兩者，用其他一些。好，多謝你。我們談到這裡，黃先生你好，黃先生。你好，森哥。怎樣啊，黃先生。陳哥。請講。我想給一條計劃高永文。歡迎。這麼多計劃給你。沒那麼說，大家都今天聽到電台說沙田那間人什麼藥房賣500多元。說笑而已，他說。 那件事是這麼上下的了，不過我都贊成買500多元罐的，那就不要限奶令了。如果政府高永文說每罐奶粉抽一入口就抽200元罐，那我想沒有限奶令出現的了，沒有人買，來香港買奶粉的了，那香港的嬰兒有奶粉吃了嘛。這個又是我們要，很多人有竅啦，當然出很多竅的，大家，你可以不要兩罐，你說絕對不能帶都可以。 但已經引起很大的爭論，譬如你說抽稅，香港沒有奶粉稅，沒有出境稅的，你明白嗎？不是出境的，直接入境，入口就要抽稅了。 誰入口啊？香港口，那些家長就吃貴奶粉， 不要緊的，你在健康寶英院那裡，好像是大班港， 稅務優惠回去， 香港呢，我們是自由港來的，你都知道的。 也不是的，我們不是自由港來的，有很多東西入口抽了稅了，譬如汽車，汽車就因為什麼你都明白了，是的，譬如汽油、油艇，這些都是消費稅來的嘛，那個奢侈品嘛，是的，你明白嗎？沒有的，我們有優惠分本那些嬰兒嘛，我未必同意你這個講法是work，因為如果你說加200元一罐， 就不買呢你就太小看我們的同胞的消費能力了，一樣掃光，還矜貴啊，對，真是，對嗎？香港的小朋友，我想會少很多的了，在內地買都是貴一點，如果你抽到200元一罐稅，香港又有得益，又少一些人帶回去，那就挺好。 你明不明為什麼內地的同胞要來香港買不是錢的問題，你知不知道？他怕他假，當然啦，就是啦，保證啊，叫什麼保證？不是錢的問題，不是， 他家裡面都很多直接入口的嘛， 不信的，都不信，不信的，外國牌子都不信的。好了， 黃先生再想想辦法，我們接著有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是森哥好啊，就阿德哥，请讲，大哥好啊，其实想讲翻咧，即系带两罐上去咧，其实一般市民上去消遣咧，已经带两罐盖，有人收噶咯， 咁犀利啊！一去到火车站有人收噶啦，即刻快要收噶啦， 唱 K 就得噶啦，嘛，去唱 K 都有人收啊嘛。 不用在火車你拎著重的嘛，立即給人家拿錢的啦，你上火車聽人家說什麼，每個都帶兩罐，幫我去揼嘛，是啊，兩罐就是100咯，揼骨又帶兩罐，去買菜又帶兩罐，唱K又帶兩罐，真是OK喎，有些朋友以前可能貴了，人們想我揼骨了，現在又想回去，為什麼呢，有100元津貼嘛，OK,這樣。 那怎麼搞呢，其實我覺得你應該去母嬰健康院，再說回香港媽媽去母嬰健康院，沒辦法，制止不到水行，因為現在已經不是水行了，全香港人回上去都帶兩罐，你回上去就是拿兩罐，一個關就站著問你兩罐兩罐兩罐，已經是100元了，拿定給你了，100元已經是 咁樣，人仔我一百蚊，一百蚊人仔，好好使噶咯， 真係啊，沿途火車站買兩罐，跟住已經一出火車站已經係交收啦， 有人要啊，咁好簡單啫嘛，幾個字，就又賺一賺，賺錢賺咯，係咯， 真係多㗎，我上火車即係真係見到， 我同意，我都有翻過來嘅，都係見到，做咩唔帶呢？係咯，我同我老婆， 咁你一家四口，一家五口咁就話嚇， 搞掂啦，當日消費， 哇，搞掂㗎喇喎，已經四口四百㗎喇喎， 點解會造成咁嘅供應呢？真係啲，連到香港啲母親啊，要為啲奶粉要。 即是周圍的籌備，其實就來過年了，真的很多內地那些要收回去，可能再北上一點的地方了，這個話題又可以儲貨了，現在真的要儲貨，那香港的寶寶怎麼辦呢？好，謝謝你先，謝謝你，麻煩你，那有什麼計先，除了鼓勵人家不要鼓勵人家帶，想想有什麼計呢？ 北上消費的香港人都是有大量的，即是說不是職業水客，一般市民都幫忙，於是形成了更加買賣更加頻繁， 本來職業水客才做的，你提醒我們，現在就變成螞蟻搬家，你想想限奶令，除非你限絕不准帶奶粉出境，又難的。 絕對不行，我們香港人自豪商業，不是只是有人回大陸旅行，有人回大陸住，或者有嬰兒在香港人，在大陸住的身份證上我認識有些人，有便宜嗎，我在香港帶兩罐奶粉回去給我孫吃行不行，行政手續，聽聽YY,YY tell me why 我諗話唔知心你比較掌握多啲，即係中國健身文啦。我你想講台咧，你都會定期叫，即係請劉瑞宇少啊等等去分析，或者何俊仁等等嗰啲維權， 維權先，係啦，其實今即係你過嚟咧，反而少咗呢類嘅，我哋比較關注香港比較多啲啊嘛，係咯， 嚇，哦係咩？冇錯，何水不犯井水啊， 又唔係嘅， 係咪啲一百嘅國民嘅運動啊嘛，四川嗰啲豆腐渣嗰啲咁樣， 但係直接係我好似識許志永今次，佢應該係被detain咗幾耐㗎啦，好似幾個月啦已經，幾個月啦， 同大頭啊，佢係咪因為奶粉？ 佢好多嘢嘅，佢奶粉又有出頭嘅，有即係好似四川嗰啲都有份幫手嘅，咁佢搞咗 通識教育的老師，他就帶學生去探這個組織。 沒錯， 其實是不是你們都能夠很敏感所以都會小心一點去碰這個問題？不關事，我們沒有包袱金記，我們包袱金記，我們怎會不擔心？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我的看法是其實習近平上場以後，對於這些公民社會的 組織打壓比胡錦濤比江澤民時期更加厲害，原因是你留意到習近平有個內部講話，互聯網或者所謂普世價值的東西是亡黨亡國，他覺得將這些非官方的挑戰官方的民間力量要第一時間扼殺於萌芽狀態。 其實他們一向都沒有停止過，以前是寬鬆一點的，以前寬鬆一點，大胡子很多，不是艾薇薇有動過，很多人都動過，但當時前首胡錦濤也是這樣，他笑永金是否因為拿足料，他們覺得有料，所以才做。大陸是這樣的，大陸你個人個體戶 不是組織起來他某程度上是放鬆一點的，如果你組織起來譬如像許志榮那樣去搞一些團體聯同其他人一起去抗議等等，他就會捏得很死的。這個向來的做法就是這樣，是有些什麼組織呢？他搞了很久了，搞了一個民間組織，張瑞輝探他們都是探這個民間組織的。 但為什麼以前都未動他，現在他肯定有正式，是不是有些他們所謂的料啦，當然就是乘機啦，當然他組織一些人上街嘛，組織一些人拉橫額嘛，這兩年是不斷很多不同的鄉鎮都有，鄉鎮就有鄉鎮自己的做法，許志永是串連不同的民間的公民團體去做事，串連，我想這是最重要的。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我們在香港除了留意和聲援之外，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了。沒有啊，你聽到有嗎？ 譚作人我記得了，但許作人好像還有些聲音。譚作人許志榮好像無聲無響，張瑞芬好像都沒有反應，何俊仁那些都沒有反應，可不可以做些事？這個我看一下問一下他們，我看一下他們對這件事有因為我看了三七集，我想每個月如果是看到許志榮先生的訪問，其實都會動容，是啊，很動容的那個訪問。 早排播出，好，多謝你，好，麥小姐，麥小姐你好，麥小姐回來了，我想要少少時間，我都想跟阿森哥講一下，有關貓，野貓等等的時候，前幾排就見到理工，有些學生或者流浪貓，令到校園又方便很多貓，於是又趕著貓。 喂貓，香港人很有善心，看到貓就可愛，我們有同事周朋友養貓等等，我自己就沒有，但我覺得看到晚上一間中學又因為喂貓的事件引起有些爭執，因為事前有個女教師很害怕貓。 這個世界上永遠都是有個怕貓，大家有愛心喂貓，一見到貓很衝突，於是就怕，於是又說希望每一個人都要尊重動物，於是那位老師如果這麼怕貓的話，看看校方可不可以有什麼路線 提醒他的貓經常在哪一個校園的附近範圍出，我想貓都很適性的，你喂開去一段在哪個地方，你不是大家分開咯。其實那個老師就因為怕貓以殘疾歧視的原因打算投訴，就說要趕校園的貓走，因為有這件事令到他可能身體感到不適。 另一方面，同學對於貓很喜歡，你趕貓走，他覺得有問題。 於是網民一人一信要求尊重貓的生命校長也不知道怎麼做因為當貓越生越多的時候 所謂做了絕育手術 這是生命來的大家不要有這樣的爭執好的我們談到這裡了下個星期再談過拜拜 D100 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是屬於大家的